弟兄姐妹早安，请你们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就是你们今天早晨灵修的经文。我让你想一个问题，你会期待看见怎么样的属灵领袖，或者你会期待自己成为什么样的属灵领袖呢？很聪明，口才很好，很有才华吗？你会期待自己成为一个软弱的领袖吗？如果你在学校传福音，遇到一个很有影响力、很会社交的系学会会长，然后他信主，加入团契，成为干部，你一定很开心，会不会觉得我团契有盼望？但如果你遇到一个不怎么有世俗影响力，在各方面都很普通、平庸，甚至软弱缺乏的学生，他也信主，也加入团契，你会同样开心和珍惜吗？这个世界总是不断的告诉你，你一定要看起来很优秀，然后要隐藏你的弱点，不然别人会看不起你，也不会跟随你。而基督徒很多时候也被这样子的观念影响，我们会倾向夸耀自己的能力成功，但会隐藏自己的软弱，看 Facebook 就知道了。我们甚至会觉得我们需要拥有世界也羡慕也追求的才华能力，否则我们就不能向这个世界做见证。才华能力很有用，很好，上帝的恩典，可以拿来荣耀上帝，很光彩，很荣耀上帝。但软弱呢？你会觉得软弱也是光彩和荣耀吗？还是你会觉得软弱很没用又丢脸？如果你这样想，那么你就很容易因为软弱而自卑，甚至故作刚强，甚至会看不起那些你认为比你更软弱的人。我们都知道要发现并善用自己的长处，这很重要，上帝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互相造就，但我们比较少去发现并善用我们的软弱。今天的经文，保罗非常正面地承认他的软弱，一点都不引以为耻，而且他以软弱夸口喜乐，这完全违反世界的潮流，但却是今天的基督徒最需要的信息之一。我们是尘土做的，我们不过是软弱的人类。我盼望今天早晨上帝的话鼓励你，上帝对我们的软弱有美好的心意，让你在软弱中仍然跟随耶稣。有三个重点：第一，上帝使用软弱让你谦卑；第二，上帝的恩典够用，使你能够撑下去；第三，在软弱中我们能够夸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因着耶稣的缘故赦免我们的罪，求你透过今天早晨我们的默想和传讲，荣耀你的儿子耶稣，特别是在我们的软弱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说，保罗从上帝领受了很大的启示，是直接的启示。保罗是耶稣呼召的使徒，没有人跟保罗一样，他直接领受启示，传讲启示，也写下启示来建造教会的根基。保罗跟我们一样，他也是个罪人，他很容易因为被上帝重用而陷入骄傲的试探，因为他的角色和工作实在太独特、太重要，而且不可取代。如果今天没有保罗，你的新约圣经可能会少一半以上。所以就有一根刺加到他身上，免得他骄傲自大。而这一根刺，经文告诉我们，就是撒旦的差役、撒旦的仆役来攻击他。经文并没有很确切的说到底这根刺是指什么，但是从上下文我们知道，这根刺是保罗个人的软弱，然后也包括撒旦的攻击，让保罗很困扰，就像一根针扎进你的肉一样。而这里的软弱，从上下文来看，主要不是指那些犯罪的坏习惯，比如说我有软弱一直玩电动不念书这样子，主要不是指犯罪的坏习惯，虽然也可以应用在那些事情上，但是它主要是指身体上的软弱，疾病、受伤、疲累等等，还有缺乏某一些能力。第十节你看到他提到软弱，还有凌辱、艰难、迫害、困苦，这都跟他的软弱有关，包括他的敌人用言语来攻击他，诋毁他身为使徒的身份，包括犹太人、外邦人的逼迫打他，把他关起来，还有其他外来的苦难，包括他饥饿，宣教过程中他面对寒冷、船难，在海上漂流等等。可 可能也包括他缺乏当时流行的那种哲学辩论的能力，而这些撒旦都可能使用来打击他和他的服侍，让他身心俱疲。但我们需要更深入想，到底是谁给保罗这根刺，而且是为了什么目的？你说是撒旦啊，当然是为了破坏他的事工啊，没有错，没有错。但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使保罗有这根刺呢？是上帝，上帝是这根刺之所以出现的终极原因，撒旦不过是第二个原因，但是上帝他自己才是这根刺出现的终极原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一节说，上帝是凭自己的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上帝的全权的掌管天地宇宙间过去现在未来每个大大小小的事件，若不是出于上帝全权的旨意，没有任何事会发生，好事坏事最衰最鸟事情，如果没有上帝的许可，没有一件事会发生，包括主耶稣这完全圣洁公义的神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最悲惨最邪恶的事情也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才得以发生。包括撒旦邪恶的计谋，是上帝全权的把这根刺放在保罗的身上，为要使他谦卑。所以你看见同一根刺是撒旦的作为，意图是邪恶的，为了拆毁上帝的百姓，但这同一根刺也是上帝的作为，但上帝的意思是美好的，为要造就他所爱的人。上帝有能力，有智慧，有权柄，使用撒旦的恶意来成就他自己的美意。但撒旦不是机器人，撒旦的罪不能怪上帝，而是他自己罪恶的意志选择行恶。撒旦有绝对的道德责任，有一天上帝会审判他，刑罚他。而保罗也不需要跟撒旦说谢谢你赐我，上帝有绝对的主权行作万事，而且他的作为总是公义圣洁良善，而所有的受造物对自己的罪有绝对的责任，这两者不冲突，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完全不冲突。如何不冲突？某程度是奥秘，但是我们仍然有信心接受这两个真理，因为两个真理圣经都肯定。而当你明白上帝的主权这个真理的时候，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让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惧怕撒旦的攻击，因为不管撒旦怎么恶搞你，像他恶搞约伯攻击保罗那样子，我们仍然有信心知道我们是在上帝慈爱全能的双手中，上帝使用这些患难来造就我们。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一节说，神若这样为我们，有谁能敌对我们？骄傲自大，高举自我，是很容易隐藏的罪，因为骄傲这个罪往往伴随着许多美好的品格和行为。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别人说你很谦卑的时候，你就开始骄傲。当你的服侍很造就人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有用，更有价值呢？这就是骄傲自大，高举自我，藐视神的恩典，夺取神的荣耀，残害我们的灵魂。而上帝太爱我们了，太认识我们了，所以他绝对不会坐视这严重的问题，所以他按着他无限的智慧良善，把一些软弱放在你我的身上，包括容许撒旦攻击我们，借此对付我们的骄傲。你一定会有软弱缺乏，不管你在人的眼前多么的光鲜亮丽。有些人身体比较软弱，容易生病疲累，容易睡着。有些人对于做策略计划创意比较软弱，像我就是。政大的同工，谢谢你们很接纳我，还是你们快被我搞疯了。有些人口才比较差，有些人逻辑比较差，有些人逻辑好但不容易同理人的感受，有些人社交能力比较弱，有些人遭遇突如其来的意外、家庭变故、家人朋友对你信仰的逼迫等等等等，都让你身心俱疲。但是不要灰心挫折，更不要以为你有这些软弱就没有办法对神国有贡献。记得上帝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而你的软弱就是这个奇妙计划的其中一部分。软弱提醒你，你多么的迫切需要上帝的恩典，使你结出谦卑的果子。你越谦卑，你就会越荣耀上帝。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越谦卑，对别人的生命就会越有贡献，因为你越谦卑，别人就愿意亲近你，对你敞开，你就越能够造就人。 保罗跟他的软弱，还有撒旦的攻击挣扎，很痛苦。那我们看经文里头，他怎么回应和经历神呢？第一，他跟主祷告，他三次求主把这根刺拿走。尽管保罗相信上帝全权的把刺加在他身上，但是这一点都不拦阻他祷告求主拿走这根刺。信靠神不等于当被虐狂，信靠神不等于消极被动的宿命论。如果你真的信靠神的主权，那么你的软弱痛苦应该是让你更被吸引，更迫切的向上帝求帮助。你看到别人生病很痛苦，你应该不会说：“哦，西赫，你的软弱彰显上帝的大能。”不会嘛？你应该会很自然的为他祷告，这样。你不会说：“我要为你祷告，病情加重，越重，上帝的荣耀越大。”这样不会嘛？靠着耶稣的名，还有圣灵的帮助，我们祷告跟上帝诉说我们的软弱和痛苦，进到上帝甜蜜的同在中，确信他顾念我，你就能够经历那说不出的平安。腓立比书4:6-7，应当毫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神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第一个，保罗他迫切的祷告。第二，主应许他恩典够用。上帝没有答应他要挪去这根刺，没有，但是上帝保证他恩典够用。恩典的意思，如果你是初信者，恩典的意思就是白白得来的礼物，你不配得，你也不能靠自己去赚取。只要你的祷告是靠着基督的名，并且是按照上帝显明的旨意去祈求，不是乱求妄求，那么上帝就会垂听并且回应你的祷告。上帝可能会拿走你的软弱，也可能不会，但就算没有拿走，那么上帝就必定会给你够用的恩典，让你在软弱中撑下去，继续的荣耀上帝。这是这段经文给你我宝贵的应许。如果上帝他真的拿走你的软弱，这是恩典；但如果上帝没有拿走，而是帮助你在软弱中倚靠他、顺服他，这也是恩典，而且是够用的恩典。如果你的祷告很真诚，但是没有成就，上帝没有按照你期待的去回应，其实不是没有回应，而是上帝用更好、更能够荣耀他、更造就你的方式来回应你的祷告，比你所求所想的还要更好。主导文教导我们要祈求神的名被尊为圣。你不只是在刚强的时候，更是在软弱的时候尊荣上帝的名。而事实上，当你比较软弱，而且比较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从你身上得到更多的荣耀。所以，不要只是祈求上帝拿走软弱跟痛苦，更要祈求在软弱中你能够尊荣上帝伟大美好的名声。第三，第9后半，保罗说，主的力量要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够用的恩典也包括你在软弱中能够继续服侍主的力量，而且是完全的力量。这个是很令人欣慰，而且是很奇妙的真理。因为最能够让我们经历和高举上帝力量途径的，竟然不是我们的刚强，而是我们的软弱。上帝使用我们的软弱，不但粉碎我们的骄傲，更是吸引我们谦卑的寻求他的力量。靠着基督复活的力量，即使在软弱中，你仍然能够用上帝喜悦的方式来荣耀上帝，造就别人。哪怕你是在软弱中，你在祷告中的时候发出对上帝的赞美，你都荣耀上帝，你也造就听见的人。哥林多前书2:3，保罗在哥林多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他承认说他软弱又惧怕。你们有哪一个人在带学弟妹去传福音的时候会跟他承认你软弱又惧怕呢？还是你会故作镇定，显出领袖的风范？但2:3-5，保罗说，我说的话、讲的道，都不是用智慧的话去说服人，而是用圣灵和能力来证明，使你们的信不是凭着人的智慧，而是凭着神的能力。保罗是个软弱的器皿，跟你我一样，但上帝竟然可以也乐意使用他这个软弱的人来拯救哥林多人，传讲这世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福音，借此更显出上帝伟大的力量。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也看见同样在软弱中彰显力量的生命。 耶稣基督是永恒全能的真神，但是他却在历史上成为一个软弱而且会死亡的人。他身世卑微，不是生在皇宫而是在马槽，不是在皇室而是在木匠的家里。他没有吸引人的外表，他没有家型美容，他经历了人类所有的痛苦患难，他会疲累，他会疲累，他会饥饿、口渴、疼痛、伤心，只是他从来没有犯罪。耶稣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他受尽了身体和心灵的折磨，而最大的折磨还不是那些外伤，而是他背负全人类的罪孽，代替我们，被那原本跟他最亲密的天父拒绝和咒诅，这是多么大的磨难。耶稣像保罗一样三次祷告求天父挪去这苦难，但他同时也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最后天父没有挪去这苦难，但上帝确实给他足够的恩典和力量，顺服天父的旨意到底，顺服至死，死在十字架上。这对不信的人来说是多么软弱和愚蠢，但对于上帝所呼召和拯救的人，却是上帝拯救罪人的大能和智慧。耶稣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好让我们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但是耶稣跟保罗的软弱有一个很关键的差别，你知道是什么吗？保罗的软弱是在上帝慈爱的管教中，为了对付他的骄傲。但完美的主耶稣，他的软弱却是为了我们承受上帝的愤怒咒诅倾倒在他身上，如此我们才能喜乐盼望的面对软弱，而且是在上帝的爱中面对软弱。因着基督，你的软弱不是咒诅，不是羞辱，而是上帝那慈爱温柔的手管教我们，造就我们。上帝喜悦透过我们的软弱，而不是刚强，最大程度的彰显他的力量。如果你总是刚强，你就不太会像你软弱的时候一样想要依靠上帝。如果你觉得软弱，你很自然就会寻求上帝的帮助。当你肠胃炎什么都不能吃的时候，你会单单因为能够喝水而感谢上帝。当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连吃牛排可能都忘记谢饭祷告，不是吗？你会因此更加经历上帝的大能和恩典运行在你的身上，也因此更加的荣耀上帝。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那些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不可缺少的，上帝把格外的体面，就是格外更大的尊荣加给这些比较软弱的肢体，因为他们的软弱会让整个基督的身体一起更大的经验基督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瞧不起那些比较软弱的肢体，因为上帝借着他们的软弱祝福整个基督的身体，整个团契，整个教会。现在有什么软弱让你很挣扎很痛苦呢？不要放弃祷告，祈求上帝拿走这个软弱，不要放弃祷告。但同时你也更要祈求，即使上帝没有拿走这软弱，你还是能够有够用的恩典服侍主、爱主。祷告求上帝透过你的软弱彰显他自己的力量。如果你在社交上比较软弱，比较不会讲话，而你也迫切的祷告，你也努力的成长，但是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那就继续的祷告，求上帝帮助你在软弱中仍然知足，而且用其他的方式为基督做见证。你可以的，因为靠那加给你力量，你凡事都能做，上帝要你做的你绝对做得到。不要觉得说如果你在某些方面软弱，你就不配服侍主，这是撒旦而来可怕的谎言。这可怕的谎言让许多基督徒在软弱中退缩，不敢勇敢的服侍。你多软弱这一点都不重要，大家都蛮有软弱，谁没有软弱？我们也从来不是因为不软弱就比较配得服侍主，但重要的是你紧紧抓住基督，唯独基督是你的力量，你的智慧，他的恩典必定够你用。而虽然这段经文的软弱主要不是在讲那些犯罪的坏习惯软弱，但还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跟罪恶的挣扎。你容易受试探犯哪一些罪呢？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犯罪了我们也很痛悔，也认罪悔改，也做了无数次的属灵呼吸，求上帝帮助我们不要再犯罪，但没 过多久又犯同样的罪，这样让你很挫折很灰心。但是记得上帝他掌管你成长的时间表， 当然你犯罪是你的错，不能怪上帝，但上帝他却能够使用这个过程教导你更谦卑的依靠他，让你知道离了主你不能做什么，让你知道你每时每刻都需要警醒依靠神去对付你的罪恶，去追求圣洁，不要灰心。当你犯罪的时候，勇敢地跟上帝承认你的肉体很软弱，很爱犯罪，跟上帝悔改，迫切地求他支持你的罪。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有恩典和力量，忠心地用一切上帝给你的工具，包括读经、祷告、聚会和他人的代祷，不要轻看这些看似平凡无奇的方法。上帝的恩典就是透过这些看似平凡无奇的恩典的工具，使你越来越长进，对付你的罪。而当你恨恶罪，为圣洁奋斗的时候，上帝就在你身上得着荣耀。这段经文的最后，我们看见两个惊人的宣告。第一个，第九节后半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第二，第十节，因此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喜乐，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是的，我们刚说到软弱苦难让上帝的能力显得完全，恩典够用，但是啊，软弱还是很痛苦啊。那软弱怎么可能跟保罗你说的一样成为我们夸口和喜乐的对象呢？怎么可能呢？这个意思不是说软弱和苦难本质很好很棒，不是。你身体的软弱和苦难缺乏，虽然本身不是犯罪，但却是人类堕落以后带来的后果。如果亚当夏娃没有堕落，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软弱，不会有疾病，不会有逼迫，不会有意外，不会有死亡。所以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美化软弱和苦难，我们承认这个世界就是不完美，但是第十节告诉我们，之所以软弱能够成为喜乐夸口的对象的原因，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因此我为基督的缘故，我们之所以能够因软弱而夸口喜乐，不是因为软弱本身有多好，而是因为基督他自己。软弱本是堕落的后果，但却因着基督，所以值得我们夸口。有至少四个理由。第一个，因为基督在我们的软弱中更多的得荣耀。上帝的设计就是让你在软弱无助的时候更愿意去依靠基督，那么自然基督的能力就会更多的临到你的身上，自然基督就因此得到更大的荣耀，你也会因为基督得荣耀而欢喜快乐。软弱虽然痛苦，但如果你真的爱基督，你一定会相信基督可以被高举，那么我一切的软弱都值得。其实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不是吗？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保罗说，在生与死当中都要高举基督，让基督显为大。这应该是基督徒人生中最首要、最终极的人生目的，还有人生渴望。就像施洗约翰说的，他主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比起神是否拿走你的软弱，你在软弱中追求高举基督，这更重要，更有价值。所以你能够以软弱夸口，因为软弱使你更能够高举这配得一切荣耀，万膝万口都要称颂归拜他的耶稣基督。第二，因为基督比你缺乏的东西还要更有价值，你在软弱缺乏中还是能够得满足，因为你知道认识基督，你与基督的关系就是至宝，它比你的健康、能力、人的肯定还要更有价值。万事与基督相比都成为粪土，基督他自己是你最大的满足和盼望，任何时候都是。对你来说，跟基督的关系是至宝吗？我们的问题常常是我们能力太强了，以至于我们无法体会在基督里的刚强。我们生活太富足、太方便、太爽了，以至于我们无法经历在基督里的富足。我们太多东西可以夸口自己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单单的夸口基督。而软弱缺乏，正是上帝拿来对付我们这依靠自我、自我崇拜的一帖良药。第三，因为这受苦的基督成为我们的安慰。你的软弱痛苦提醒你，基督也曾经成为像你一样软弱受苦的人。 他曾经经历了比你现在所经历的任何痛苦还要更巨大的痛苦，因为他背负全人类的罪孽。他的软弱和痛苦是为了你我的幸福，因为他忧伤，所以你能够得喜乐；因为他被神咒诅，所以你能够被神祝福；因为他被神拒绝，所以你能够被神接纳。知道这些，让你在软弱中虽然忧伤，却仍然能够得到安慰跟满足，因为没有人比耶稣更爱你、更了解你、更懂你、更能够同理你。第四，因为软弱更能够让你向世界见证基督。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传讲一种错误而且邪恶的成功神学，以为信耶稣就一定会得到更多的才华、财富、地位、健康，这些世界不需要圣灵的感动也会想要追求的东西。甚至基督徒会认为有这些才是好见证，没有这些就不配做见证，而且拼命的想要把耶稣弄得更潮、更时尚。但问题是，上帝从来没有保证他一定会给我们物质的祝福，圣经从来没有保证基督徒就一定会比非基督徒更聪明、更厉害、更漂亮、更有钱、更有地位，从来没有。如果你有，很感恩，但是那不是应许。让我们面对一个事实，一个事实，荣耀的事实，就是你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不会成为下一个林书豪，不会成为下一个王雪红，不会成为下一个梁文音。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清楚的明白的说，你们这些蒙召的，在人来看有智慧、有权势、有尊贵的都不多，但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轻看的，要叫那些刚强智慧的人羞愧，要叫人在神面前不能自夸。这是上帝的智慧。基督的教会从来不是依靠世俗的地位、全能、智慧、才能，基督才是教会唯一的根基跟盼望。如果你想要拿世界也追求的东西来吸引世界，我可以告诉你，你根本比不过他们。世界之所以叫世界，就是因为他们是世界的专家，你怎么可能比得过世界，用世界的东西来吸引他们？而且你不但无法影响世界，反而你会变得越来越像世界，越贪爱世界，因为你追求世界的肯定，而非依靠圣灵和福音来做见证，你根本不明白上帝到底在乎的是什么。连耶稣他自己都为着我们成为软弱、卑微、受苦的人。所以如果我们羞于传讲这受苦的基督，还想要把基督弄得更体面、更流行，这其实是在羞辱基督，贬低他的荣耀。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成为流行的，因为圣经明白的说，福音在不信的人眼中看来就是冒犯人的绊脚石，和看为愚笨愚拙的。如果今天耶稣真的成为世界的流行，那只证明一件事，就是基督徒把耶稣扭曲成世界追求的样子，而非按照圣经忠心的传讲耶稣基督。我们不要因为有名人信主就太兴奋，觉得基督教终于要扬眉吐气了，这样自卑太久。一个名人信主跟一个皆有信主同样有价值，因为他们在上帝的眼中，他们的灵魂价值是一样，天使天君同样欢乐，上帝也同样可以使用名人信主跟皆有信主来做见证。皆有可以接触到的自然群体是名人所无法接触的。当然如果你是基督徒，而你也拥有世界呈现的才华成就，那很好，我们不否定那些，感谢主，这些可以荣耀上帝、可以造就人的，好好使用。基督徒当然应该为了爱神爱人，努力的发挥各样恩赐才干，去服侍这些非基督徒，也借此赢得他们听福音的机会。是的， Amen。 但重点是不要依靠那些，不要夸口那一些，你的才华能力最多最多只能拿来接触非基督徒，但却不可能吸引他们信耶稣。如果他们今天真的因为你的才华成就来信耶稣，那只证明他们信的不是真正圣经的耶稣。更不要觉得基督徒没有什么显著的能力才华就不能向这世界做见证，这是多么可怕的谎言。 你最能够做而且最应该做的见证是，基督是我软弱中的力量，基督的恩典够我用，基督是我的至宝，基督是我的一切。就算我没有世界所追求的一切，就算我失去一切，就算全世界都看不起我，但我有基督，基督爱我，为我舍己，这就够了。而就算你拥有一切，但是你却没有基督，这不只是可惜，而是最大的悲惨。你敢对世界这样说吗？你敢对你身边的非基督徒朋友这样子说吗？起码不敢讲出来，你心里也应该要努力的这样想，这样相信。这个是这世界最缺乏，也最需要的好消息。这是每个基督徒，不管你贫富贵贱、生病健康、聪明愚笨，这个是你对这个垂死败坏的世界所能够传讲，那最美丽、最有果效、最撼动人心，也最荣耀上帝的见证。如果你已经得着世界所没有也不敢想象的金银宝石，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你就不要拿世界已经拥有多到满出来的草木禾秸来跟世界做见证。不是荣华富贵，不是能力权势，不是功成名就，而是那受死又复活的耶稣基督。你的软弱不是突然的，而是上帝荣耀的计划，是你为基督做见证的美好时刻。不要浪费你的软弱，花点时间想一想你如何在软弱中更多认识基督，彰显基督。不要做一个世界级会夸口自己的领袖，但要为一个愿意在软弱中夸口基督，以基督为乐的领袖。如此你才能够真正的带领人跟随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能够和保罗一起大声地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赞美你，你为我们成为软弱，而你自己就是我们的刚强，帮助我们不以软弱为耻。因为你，所以软弱成为见证你荣耀的美好时刻。谢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爸爸，我可以。